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二，农历7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科技为先，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和中坚作用。今年作为“十四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取得长足进步，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会议，韩正出席。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全国政协召开重点提案督办协商会，汪洋主持并讲话。 我国六轴七廊八通道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空间已初步形成。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表示，不会同意美军延期撤离，占领行为必须在8月底结束。 日本新冠肺炎疫情急速蔓延，拟追加4个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接下来，请您收看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科技为先，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和中坚作用。十四五开局之年，依靠科技自立自强，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取得长足进步，创新项目加速推进，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今年以来，坚持科技自立自强，让太空不断传来中国的好消息。5月15号，祝融号火星车成功着陆火星，红色星球迎来首个中国的航天器。截至今天，祝融号火星车平安在火星工作超过100天，行驶里程突破1000米，圆满完成既定巡视探测任务。祝融号迈出的每一步都彰显着中国人的自立和自信。 点火。 6月17号，神舟12号载人飞船将3名航天员送入天河核心舱，中国人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太空之家。目前，3名航天员已在轨工作和生活了2个多月，完成了多个空间科学实验项目，在中国人自主研制的机械臂配合下，圆满完成2次太空出舱任务。今明2年，我国计划通过11次飞行任务，在太空建成中国人的第一个空间站，它的建成和运营将成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标志。 空间站的这个设计之初的话呢，元器件、原材料我们就提前布局，立足于我国的力量来自主去研发。中国载人航天所走的路子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这个路子。 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今年4月，总书记在广西柳工集团考察时强调，要把创新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十四五提出来高质量发展啊，这是我们的必由之路。高质量发展中呢，装备制造业是重中之重。那么高质量发展呢，创新很重要。只有创新啊，才能够自强，坚定地走好这条道路，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能上天，能入海。今年以来，海洋装备逐梦大洋。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全球首座10万吨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平台“深海一号”能源站，在超过1500米深水海域正常运转超过50天。科技自立自强，让我国海洋石油勘探开发能力从浅海全面进入超深水时代。 它实现了我国油气勘探开发从水深300米到1000米超深水的跨越。我国具备了在中国水域全水域的勘探开发能力。 今年以来，科技成果在国家重大工程中加速应用。在金沙江上，全球第2大和第7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乌东德水电站相继投产。白鹤滩水电站首次采用完全由我国设计制造的100000千瓦级水轮发电机组，实现了我国高端装备制造的重大突破。 由于我们有了百万机组技术，把整个产业链都带动起来了。比如说加工设备的设备机床，还有原材料、配套件等等。

切实守护好中华水塔和地球第三极，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长久支撑。要用好提案督办协商方式，推动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与气候变化适应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提出了关于加强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与气候变化适应的提案，引起有关方面关注。在本次协商会上，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中国气象科学院、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有关同志在会议现场和通过视频连线方式介绍了相关情况。生态环境部、科技部、中国气象局、国家林草局负责同志汇报了提案办理情况及工作打算。七位政协委员专家在座谈会上发言，并与提案承办单位做了充分协商沟通。大家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高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改善向好。同时，青藏高原自然生态系统先天脆弱敏感，要建立健全青藏高原大气、冰川、积雪、冻土、湖泊、林草等多圈层综合立体观测网络，建立高原气候变化风险预警系统，加强高原气候资源科学开发和利用，抓住气候暖湿化带来的窗口期，科学实施林草植被恢复和保护，建立健全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和适应气候变化部门联席工作机制。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分别介绍了立体交通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介绍，目前我们国家以铁路为主干，以公路为基础，充分发挥水运民航优势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日益完善。六轴七廊八通道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空间已经初步形成，高速铁路对百万以上人口城市的覆盖率超过了95%，八纵八横高铁网正加密成型，铁路多项指标位居世界前列。高速公路对20万以上人口城市覆盖率超过了98%，民用运输机场覆盖了92%以上的地级市。贫困地区行路难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都实现通硬化路、通客车和通油。此外，还推出快递下乡、慢火车、民航短途航线等，为群众提供更好的服务。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国务院公布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有关情况。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盛荣华介绍，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是指公共通信和信息服务、金融等重点行业和领域可能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国计民生、公共利益的重要网络设施和信息系统。条例明确了设施运营者应当落实网络安全责任，建立健全网络安全保护制度，设置专门安全管理机构，开展安全监测和风险评估等内容，还对未履行安全保护主体责任及非法侵入、干扰、破坏的组织和个人明确了处罚措施。据了解，该条例将于今年9月1日实施。 今天，修身守正，立心铸魂，中国文联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和航风建设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部分在京的中国文联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委员会委员以及各艺术门类知名艺术家代表和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大家一致表示，广大文艺工作者应坚定立心铸魂的神圣使命，坚持德艺双馨的理想追求，坚守社会表率的责任担当，以实际行动成为先进文化的践行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所以呀，文艺工作者就应该深入生活，不忘初心，这个初心就是为人民的初心，创作出为人民所喜爱的作品。 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行动起来啊，以从我做起，让我们的文艺环境更加清明，让我们的作品更加贴近老百姓，让艺术更加受到人民的欢迎。 座谈会上，与会艺术家代表向全国文艺工作者发出《修身守正，立心铸魂》致广大文艺工作者倡议书。尊敬的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家文物局、中央网信办共同主办的全国革命文物百家讲述人发布暨红色印记声音档案进入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启动仪式，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举行。据了解，全国革命文物百家讲述人遴选和推介工作自今年一月开展以来，全社会广泛参与。在此基础上，总台制作的大型融媒体报道《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精选建党百年历程中的100件代表性革命文物，通过百位讲述人极富感染力的深情讲述，结合历史音响等元素，生动诠释和传递文物所承载的革命精神，是总台建党百年宣传报道精品力作。红色印记声音档案陆续落地革命文物所在博物馆纪念馆后，观众在参观现场可以聆听讲解，进一步了解文物背后的红色故事。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4集电视专题片《同心共筑中国梦》，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间黄金档首播，次日在央视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重播。该片生动展现百年来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呈现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的生动局面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时代风貌。今晚播出第1集《辉煌历程》。 东京残奥会开幕式北京时间今天19点举行，开幕式主题为我们拥有翅膀，包括开场表演、会徽展示、运动员入场、文艺演出等环节。本届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437人，其中运动员251人，将参加20个大项、341个小项的角逐，是我国参加境外残奥会参赛大项最多的一届。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8月23号0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4例，本土病例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9例。截至8月23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634例。截至8月23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9亿6189万3000剂次。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目前南方早稻已丰收到手，增产明显，早稻品质持续优化，市场紧缺的优质早稻面积达50.6%，比上年提高4个百分点。中国人民银行加大支持乡村振兴力度，对存量扶贫再贷款进行展期，最长可展期至2025年，加大支农支小再贷款力度，同时重点做好粮食安全金融服务、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等工作。记者今天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环保税从2018年开征以来，运行平稳顺畅，绿色效应逐渐显现。3年来，纳税人因低标排放、集中处理污水等，累计减免税额约300亿元。今天，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满1年，上市企业总数达1013家，总市值超13万亿元。施行注册制以来，创业板新上市公司 IPO 融资合计超1400亿元，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达86%，为全面推行注册制奠定基础。昨晚，福厦高铁控制性工程太城西特大桥顺利合龙。福厦高铁是国内首条跨海高铁，正线全长 277.42 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福州、厦门两地将实现1小时生活圈。日前，黑龙江嘉贺铁路改造工程全面铺轨，为明年全线贯通奠定了基础。嘉贺铁路改造工程是我国最东端的快速铁路改造项目，全长 71.6 公里。通车后，鹤岗至佳木斯的运行时间将由1小时40分钟压缩至40分钟左右。今天，江汉、江淮等地强降雨范围减小，强度减弱。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西南以及江南等地降雨持续， 其中贵州、湖南局地有大暴雨，需防范较强降雨可能引发次生灾害。近日，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19窟完成数字化工程数据采集，再次对外开放。第19窟是云冈石窟最早开凿的昙曜五窟之一，距今1500多年。窟中4000多尊造像秀美飘逸，云冈石窟数字化工程自2003年开始，预计2025年结束，目前采集量已完成约三分之一。百集文献纪录片《山河岁月》今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纪录频道播出第41、42集。第41集《烈火中永生》讲述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英勇不屈的战斗历史。第42集《牧场与鲜花》展示了从中国共产党创建到新中国成立无数革命先烈战斗牺牲的英雄事迹。 据阿富汗当地媒体喀布尔新闻今天报道，阿富汗塔利班将组建一个12人的委员会管理阿富汗。同时，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23号表示，反对美军延长撤离阿富汗的期限，美军应尽早结束占领行为。 据报道，阿富汗塔利班将组建的12人委员会，其中7人已确定，包括塔利班政治委员会负责人巴拉达尔、阿富汗塔利班核心人员哈卡尼、塔利班创始人穆罕默德·奥马尔的儿子雅各布、阿富汗前总理希克马蒂亚尔、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等。塔利班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据阿富汗媒体报道，一周多来，美军士兵、阿富汗塔利班武装人员在机场多个不同入口处维持秩序，但喀布尔机场撤离乱局引发的枪击和踩踏事件还是造成20多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目前，喀布尔机场外仍聚集着大量阿富汗民众。 尽管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已发布声明，提醒没有合法证件的民众请勿前往机场，但目前仍有来自不同省份的数千人在机场或者各国使馆附近聚集，寻求逃离阿富汗的机会。 外国军队不提供任何信息，只是鸣枪示警，并使用催泪瓦斯。我们带着合法证件来这里，但却遭到了殴打，并被驱赶出机场。 目前距离8月31号美军撤离阿富汗的最后期限仅剩下一周左右。美国总统拜登近日表示，美军的驻留时间可能延长，而英国、法国、德国等国23号表示，他们需要更多时间来撤离本国人员，希望美国就延后撤军与塔利班进行协商。对此，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沙欣23号在接受总台 CGTN 主持人毕翠斯独家专访时表示，反对美军延长撤离阿富汗的期限，美军应尽早结束占领行为。 现在有一种声音想让美国推迟从阿富汗撤军，你有什么想法？ 他们之前同意在5月1日前撤出所有军队，但他们违反了这一期限。现在他们宣布8月31日之前完成撤军，他们应该信守承诺。如果再次违反约定，我们的领导层将会决定下一步的举措。我们不会同意他们延期撤离，因为这种占领行为必须结束。 针对目前的阿富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卜扎德23号表示，美国入侵阿富汗20年带来的结果是给阿富汗带来人员伤亡、破坏和贫困。 美国是作为侵略者来到阿富汗的，美国进入阿富汗是悲剧性的，美国的离开则是耻辱性的，美国是不值得信任的，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历史教训。美国给所到之处带来了严重破坏，而非和平与安全。 伊朗石油天然气和石化产品出口商联盟23号证实，应阿富汗塔利班要求，已于数日前重新开始向阿富汗出口汽油和轻质原油。阿富汗塔利班8月15号控制首都喀布尔之后，阿富汗的汽油价格上周一度涨至每吨900美元。为了遏制油价上涨，阿富汗塔利班要求伊朗为贸易从业者保持边境开放。 8月23号是废除奴隶贸易国际纪念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发表声明，提醒各国人民铭记奴隶贸易的悲剧，呼吁从这一历史中汲取教训。 阿祖莱表示，在8月23号这一天，让我们铭记昨日的受害者和抗争者，缅怀奴隶制的所有受害者。我们现在必须彻底废除人类剥削，确保全世界每一个人平等和无条件的尊严得到承认。阿祖莱说，黑奴贩卖史是扭曲人类活动方方面面的种族主义世界观的产物。今天，这种世界观继续存在于各种言论和暴力行为之中。我们要从这一历史中汲取教训，就要揭露这项制度，拒绝一切妥协或辩白。奴隶贸易从6世纪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期间数百万非洲人被强行带离其故土，并遭人奴役驱使。长期以来，这一直是一段被隐藏的历史。1619年，第一批有记录的非洲黑人被运抵北美，开启了黑人在这片新大陆惨遭奴役的血泪史。1791年8月22号至23号，圣多明各岛爆发奴隶起义，对取消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发挥了重要作用。8月23号也被定为废除奴隶贸易国际纪念日。奴隶贸易已经被废除200多年，在美国，奴隶制也已被废除150多年，但人口贩运和强迫劳动的犯罪行为在美国依然猖獗。过去五年，每年从境外贩运至美国从事强迫劳动的人口多达10万人，其中一半被贩运到血汗工厂或遭受家庭奴役。根据美国反人口贩卖组织递送基金会2020年发布的报告，美国每年有 1.5 万至5万名妇女和儿童被迫成为性奴。时至今日，美国社会针对非洲裔的种族歧视以及警察暴力执法也从未消失。围绕这些问题，美国不同群体间的抗议与冲突也在持续发生。世卫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2亿1173万035例，累计死亡病例达到443万0697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793万例，死亡病例超过62.9万例。随着德尔塔毒株的扩散，美国现在多地疫情严峻。根据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公布的数据，过去两周，佛罗里达州新冠肺炎患者的住院人数增加了28%，该州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00万例。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戴德县，尽管教育委员会此前已通过针对教师和学生的强制口罩令，但随着开学季的到来，口罩令却遭到州政府的阻挠。专家警告称，不戴口罩可能导致校园内爆发疫情。日本东京都今天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220例。据日本媒体报道，由于疫情蔓延，日本政府计划再次扩大防疫紧急状态范围，共增加北海道、岐阜县、爱知县和三重县等8个地区。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组委会今天发布消息说，与残奥会相关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再增加10例。7月1号以来，与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相关的确诊病例已超过710例。以色列军方23号宣布，以军战机当天深夜轰炸了加沙地带的多处目标，包括兵工厂、地道入口等。以色列军方说，空袭是为了回应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再次对以色列进行袭击。另据巴勒斯坦媒体23号报道，以色列战舰还向加沙多艘渔船开火。近日，加沙地带冲突有所升级，以军22号发表声明说，决定向加沙边境部队增派军力。国际军事比赛2021开幕式23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爱国者公园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开幕式上致辞时说，国际军事比赛为发展各参赛国军队交流互信及伙伴关系做出巨大贡献，有助于巩固世界和平与安全。普京还表示，目前俄罗斯军方的现代化装备已经超过80%。本次比赛为期14天，来自俄罗斯、中国、阿塞拜疆、白俄罗斯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77支代表队将就34个比赛项目展开角逐。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